攻读编年记上第二十四章。亚郎的子孙也有他们的班次。亚郎的儿子纳达布、阿比胡、厄勒阿撒尔和伊塔马尔。纳达布和阿比胡在他们父亲以前死了，又没有儿子，所以厄勒阿撒尔和伊塔马尔做了司祭。达卫和厄勒阿扎尔的后裔扎多克，并伊塔马尔的后裔阿西莫内克，将他们的同族兄弟分开班次，按班服役。以后发现厄勒阿扎尔的子孙中为首领的人多于伊塔马尔的子孙，遂将他们如此划分。厄勒阿扎尔的后裔中族长16人，伊塔马尔的后裔中族长8人，以抽签方式将他们分开，彼此同列。因为在厄勒阿撒尔子孙中和伊塔马尔子孙中，都有在圣所做首领和在天主面前做首领的。列位人乃塔乃尔的儿子舍玛雅书记在君王、首领、司祭扎多克、厄比亚塔尔的儿子阿西莫雷克和众司祭及列位族长前登记，以千为厄勒阿撒尔家族，以千为伊塔马尔家族。众千的首为约雅黎布，次为耶达雅，三为哈林，四为瑟敖林，五为马尔基亚，六为米亚明，七为哈克子，八为阿比亚，九为耶舒亚，十为舍迦尼亚，十一为厄勒雅史布，十二为雅肯，十三为胡帕，十四为耶舍贝阿布，十五为比尔加，十六为伊莫尔，十七为赫奇尔，十八为哈皮泽兹，十九为培塔西亚，二十为耶赫茨克尔，二十一为雅金，二十二为加穆尔，二十三为德拉雅，二十四为马阿奇亚。这就是他们进入上主殿内，按照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吩咐他们祖先亚郎所制定的规律，供职的班次。列位的其余后裔中，有阿莫兰的子孙舒巴尔，舒巴尔的子孙中有耶赫迪亚，至于勒哈迪亚，勒哈比亚子孙中为首的是伊什亚，伊兹哈尔的子孙中有舍罗摩特，舍罗摩特子孙中有雅哈特，赫贝隆的子孙中为首的是伊里亚，次为阿玛利亚，三为乌齐尔，四为耶卡穆罕。乌齐尔的子孙中有米迦，米迦的子孙中有沙米尔，米迦的弟兄伊什亚，伊什亚的子孙中有德加里亚，莫拉黎的子孙中有马赫里和牧师及亚哈奇亚的儿子巴尼，莫拉黎的子孙中有亚哈奇亚的儿子巴尼、韶涵、扎固尔和伊贝里，马赫里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和克士，厄勒阿扎尔没有儿子。至于克士，克士的儿子是耶拉穆尔，穆史的儿子马赫里、厄德尔和伊里摩特。这些人按照他们的家族都是列位的后裔，他们在达卫君王与扎多克、阿西莫雷克并司祭及列位人的族长面前，向他们的弟兄亚郎的子孙、族长与年幼的兄弟都一样抽了签。